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和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有 thank you。 写了伤，是冷的月光。我的眼泪不为你说的话，有人太爱希望。还有什么值得我去收藏？是受过的伤，一遍一遍试着去体谅。看着我的信仰碎在你手上，什么都可以原谅，什么都能够遗忘，只要开口对我讲。什么都可以隐藏，什么都能够埋葬，完美的伪装。什么都可以原谅，什么都能够遗忘，除非你不再想。什么什么都能够埋葬，直到看他靠的是你的肩膀。什么都可以原谅，什么都能够遗忘，只要开口对我讲。什么都可以隐藏，什么都能够埋葬，完美的伪装。什么都可以原谅，什么都能够遗忘，什么都能够埋葬，只要看他靠的是你的肩 觉到